全心全力，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难再续，难再 真的一句抱歉，有没有那么一个

感情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，当眼泪流下来，伤已超载，分开也是另一种明白。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，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，把爱收进胸前做遍口袋。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不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，感情就像候车月台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站牌，写着等待。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，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，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。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不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，感情就像候车月台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站牌，是这等收音机打开，听着别人的失败，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，你的依赖还在胸怀，我无法轻易推开，我无法随便走开，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。 李圣杰演唱的《手放开》，在好多年前的一个听友见面会上，我看到李圣杰就在我跟前，可能不到一两米的样子吧。嗯，他很高大，他最喜欢的一个体育项目的是网球。当时我去听那场演唱会的时候，身边还是当年的男朋友哈、啊，现在其实已经如烟的往事啊，而且可以笑着来谈这段经历，说明我们就已经真的把一些事放开了。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，叫《情歌没有告诉你》。 许多细节已淹没，还记得那副歌，情话被现实反驳，还不如一句情歌为了寂寞，也未央寂寞，听着那熟悉前奏，回忆逆流成河，淹没你我，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，背后那片谁会陪你诉伤痕，许多细节都复活，当唱起那首歌，有些话并不能说，却能够不断安刻，它让你感动，也让你心痛，情歌